小巷还是呆呆的，听着小溪哗啦啦，然后他说枯藤老树伴昏鸦，小桥流水无人家，荒草埋坡消失半路，春园掏出一枝桃花，谁在树下睡着喽，清风偷走花啦啦。 想得到过很多，像失去过很多，我们在这个世界 想逃避着什么，想隐藏着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 或是一场梦境，看破伤坠落，

起点。

自己多伟大，写的

讲述你的故事。

生命，守护着某一颗漂泊的心，却在每一个日出的时刻隐藏起自己黯淡的身影。啦啦啦 you、yeah. 还是那猜测，就是尝试间生故，款款言语，款款乱哼，迁就之于你朝朝暮暮。 问之又何妨， 再看一眼，再看一遍你怀中的梦，浪迹的风是你给的承诺，还以为习惯孤单，习惯不安，却到放弃，心如雨交战，

冰冷的手回到天空。如果天堂也是那么悲伤，和世界一样，我渴望化作一粒尘土，随风飘荡。 只能唱歌给你听，因为长大后的世界还是分不清，一颗心不大的地方有许多许多雨，明天的电话里依然是我想你，真的只想唱歌给你听，没有甜蜜的话语，只有一起走过的路，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会是怎么样，明天的电话里依然是我想你， 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四点，新疆有花开，有草原，有戈壁，有清泉。放下繁忙的工作，和我一同深呼吸。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九八二许愿池。 你好，九八二，我是地理专业的一名学生，我的心愿是希望海洋污染在2018年获得改善，一次性塑料用品减少使用。因为前阵子有潜水者在印尼兰梦岛海岸附近游泳时发现水里全是瓶子、包装纸和袋子，昔日风景如画的巴厘岛如今海洋污染变得十分严重，挪威海滩附近发现的鲸鱼因为误食塑料袋而惨死。希望所有的海洋可以像纪录片《蓝色星球》中那样永远美丽。 当我抱着你的时候，窗外风轻，黄叶飘落，以为是浪漫，原来只是有心在飞走。当我说什么，我答应你，手心的沉默。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苦海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卷起了一帘那么长，挥送目送你起航，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灰烬都敞开胸膛。昨远远看哭的月光，不 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常会送目送你起航，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 我想应该静下来 想一下，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些话， 我想应该静下来， 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 民谣是最安静的角落，活力 music，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青年他们在讲什么，最后你要想想到底他们为何这么做。

When the world spins in reverse, I'll keep running to the place where I belong. When you